把这个密诏啊缝在衣袋里。您把这个衣袋赐给董成，叫他回到家里去仔细观看，然后叫他找些心腹之人，就可灭曹了。而且此事是神不知鬼不觉，不知万岁龙意如何。 好好好，皇上，我立刻写诏。 献帝掉着眼泪，咬破了中指，用血写的这份诏书，写完之后交给福皇后，让她一定要把它缝好，千万不许露出什么马脚。福皇后那是更仔细更谨慎了，她把这道血诏就缝在这玉袋里了，可以说缝了个严严实实的。缝好之后，献帝就把这件锦袍穿上了，他把这玉带也系上，然后才传旨招董成进宫。董国舅不知道什么事，进来见过献帝之后，献帝领着他上宫城阁了。到宫城阁来干什么，董成不知道。献帝问他，你看太庙宫城阁正居中坐的是谁呀？把董成吓了一跳，心说皇帝这不是诚心明知故问吗？那我能不知道吗？正当中坐的是开基立业的高祖刘邦啊。那么两边站立的那两个人呢？董成赶忙回答说，那是刘侯张良、错侯萧何呀。献帝点头，对，他们都是开国元勋汉高祖的股肱之臣。今日我看你国舅啊，也像朕身边的子房啊，跟张良差不多。 董成一听，那我怎么敢承担呢？ 献帝微然一笑，你不是也曾经救过驾吗？我还没有封赏过你。说的这会儿，汉献帝往两旁看了看，看着人离着他们很远，他这才压低了声音，寡人今日有锦袍一件，玉带一条，赐予国舅，你把他带回家中，闭门观之，你把门插上仔细看看，不要辜负朕意。说完了把袍脱下来，把带解开，就交给董成。董成叩头施礼，赶忙把袍穿上，玉带系好，君臣走出宫城阁。董成急忙辞别献帝回府，他心想，这衣带里一定有东西啊，我得赶快回府去看。刚走到东华门，只听啪啪啪啪啪一阵马蹄声，啊，他看前面有一人跨坐在鞍桥上，后边带着不少的铁甲军，来者不是旁人，正是曹操。吓得董成想回避，往回走不行了，往前走那就要冲撞，躲没有地方躲，只好他妈道边一站，是躬身一礼，他想把曹操让过去。嘿，曹操走到他的跟前，把马勒住了，感情是特为他来的。董成陪着献帝一进宫城阁，曹操那儿就得到禀报了，说国舅董成被天子召进宫中，进宫城阁太庙去了，不知道什么事情。曹操不放心，他这才催马赶到东华门，正好跟董成走了个碰面。曹操甩灯离鞍，下了马了，背着手走到董成的跟前，上下打量打量董成。董成的心是突突直跳。曹操看完了他之后微然一笑， 呵呵，不知国舅你这是从何处而来呀？ 禀丞相，董成蒙天子见召赐我锦袍一领。 哦，为什么天子无端要赐国舅锦袍一件呢？ 这个啊，丞相，万岁说我曾经在灞河有救驾之功。 哦， 说话的同时啊，曹操就注意上董成这个袍带了。看着看着， 董国舅，能不能把这玉带解下来让我看一看？ 董成吓坏了，心说这袍袋里边有东西，解下来给你看看，那怎么能行啊？

功成名就仍平凡。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老爷子朱旭》，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8月31号起，每天中午12点到12点半，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敬请收听。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3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3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3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3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3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3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段时间呢，我们结合气候跟大家讲了相关的一些知识，民族的传统的医学结合了现代医学，把我们的一些相关的健康方面的知识吧，更多的比较全面的更加深入的来丰富自己的知识。特别我们谈到了长夏羊皮的这个，因为气候又湿又热，咱们的节目的特点就是紧密结合着气候，告诉大家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我们应该注意什么。首先呢，不要这个伤，这是关键的，这也是咱们祥康自然法一个特色。大家都谈养生保健，很少谈到呢养生首先不要伤生，这是咱们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我们总在讲，就希望大家呢有所注意。关键就是我们不知道就伤了，养了半天效果很缓慢，但是伤了很快很明显，那就是这样。曾经说过了，只要呢不伤生，现在的环境现在的条件，活个80-90岁这都不困难，这一旦伤伤了就很难恢复在这一点上大家应该引起高度注意。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讲的内容也比较多。为什么要养这个羊，我们也跟大家这说了，这个羊呢在人体它是一个动能，它是五脏六腑各个器官这个生理活动的一个动能，所以这个呢千万不要伤。另外我们今天也结合大家，夏天了不愿意动就不想动这一点上有些人还继续动自己有一个规律就早晚仍然在活动，这就对了但是有些老年人就没有自己的一个在运动方面的选择哪一个项目是吧这个我们给提提。为什么呢？这个运动大家都知道，生命在于运动，生命在于运动。有些人呢上了年纪，他总认为有人伺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挺安逸的实际上这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这个福实际上是不科学的应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动这动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它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促进人体的呢血液循环，促进呢人们的消化吸收，是非常有好处。 所以为什么说生命在于运动？这就告诉大家，自己一定要选择，尤其到老以后啊，他也没有什么工作了，条件也比较好了，在这方面呢，就缺乏这个选择啊，一项到两项啊，要有一个呢自己喜好、愿意啊，而且身体啊适应的啊那么个活动和项目啊，其实很多啊，最简单的就是一个走啊，觉得是最安全的了。另外呢，你要丰富点啊，学点太极拳呢，有的老年人还游泳啊，这游泳也不错。有的老年人呢，跳老年舞啊，这个都挺好，就是自己必须喜欢。有的人呢，踢毽儿，有的人呢跳绳，这都是我们香港啊，算了，认为推荐的，就这些方法非常不错。我们在这里就说呢，希望我们每一个老年人都要有一两项。而且这一两项是自己喜欢的，而且自己啊，身体力行能够做到的，还是呢能够常年坚持的，一定要有这个，不要以为就是，我们一呆是吧？有老伴给你做饭，儿女做，和现在条件好了，请保姆，是不是？这好的条件再怎么科学利用，能自己干的尽量自己干，这就是一个福分，想到哪去，抬起脚了就去了。想做什么就自己就做了。所以这个呢一定要运动吧，怎么样是科学的运动，这个呢我们也给大家说说。特别是这个关节这些病，这个运动是非常有好处的。很多人都介绍了，你比如说呢，有的胳膊抬不起来，他就采取了画道看看今天能抬多高，在墙上做一个记号，明天再超出一个，再使劲伸，又高一个。有的人这么着练练之后，他的胳膊抬起来。我们用这个呢是说什么呢？说一个例子，就说呢三关病，颈椎啊、腰椎啊、膝盖啊，这在我们很多人来说是最常见的。很多人呢就把这个希望就寄托在医院了。有些医院就说，这个是退行性病变，都几十了，七老八十了，你还想好？你多卧床休息吧，都是这样，这是非常被动的，是吧？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提示，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受点累和受罪之间是有可以换算的，怎么换算？多受点累就可以少受点罪。从这个例子再次证实了这句话，没错。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为什么在这时候给大家谈这个运动了我们是有容易的你看立秋了，一立秋呢早晚就凉了，一凉呢很多人就有三瘫了，一夏天呢也没好好吃也没好好睡，受那么热瘫什么呀？第一要瘫凉，是吧？没好好睡呢就瘫睡没好好吃呢就瘫吃，所以容易三瘫。所以热我说了很快就过去，而且在热的时候是吧，你哪个关节是吧不好，就着这阵儿早晚活动早晚要活动，别等了一天凉一收缩了那中医来说是吧，经络气血寒则血凝嘛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不要三瘫不要三瘫。那什么事儿咱提前讲提前告知大家，这是宝贵的时机。你像一立秋早晚就凉，那这一凉而且你有内热有内热，你想夏天呢又有湿又有热，就很容易造成了什么呢？感冒湿热特别利于细菌和病毒的，特别利用细菌这方面繁殖的非常的快这些肠胃病，那这是呢我们要注意的。而且天马上一凉为什么要这时候讲不让大家贪凉特别是有风湿有关节病的朋友，这时候要格外注意。你要不信你马上天一凉大家咨询这些问题就都来了就都上来了。所以我们不等大家说提前告知，等说完天也凉了你想想你夏天是吧稍微一泡脚就是出汗了，你到冬天你看看在外边着凉你喷泡个半小时他都不带出汗的， 这不就很明显了吗？所以你这时候运动也好，泡脚也好，推肚子也好，它就省功省时还省力啊！因为大家现在都是热，恨不得要马上凉快，尤其北方人他受不了这个湿，受不了这个热啊，越这时候他一热呢，心里就不容易静，人都是一个习惯性的找舒服。所以我们在这时候给大家讲，我觉得呢讲运动法是非常啊有必要的。哪个关节不好你要经常啊，尤其在这时候你要多活动，而且这个活动啊要讲究科学，循序渐进啊，不要用猛力，不要用暴力啊，这是我们常强调的。人呢啊闪腰岔气儿啊，这都是气血不足，一个踢板哎呦扭腰了啊。实际上呢，然后我们为什么让大家早晨啊要做这个啊五步操啊，实际上就是活动你的气血。那有时候你不活动开了啊，特别上了年纪以后，刚一起来气血不周，哎，你一着急出去，是吧？一般哎，他有时候就岔气儿，有时候没活动开，哎，一下子崴了腿了，崴了脚了。那这些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所以这方面也跟大家讲清楚了。所以这运动法呀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啊，老年朋友一定要把它策划好啊。我说了，这个年轻人。啊，主旋律就是以动为主，哎，年轻人要在动中要学会静，那么老年朋友呢是以静为主，静中要有动啊，而且这个动这是很讲究的。所以在一些搬东西啊，你看很多啊，特别男性朋友发生比较多，嗨，这个算什么，我年轻的时候别说100斤200斤300斤的东西我都扛过，好汉别提当年，老了就是老了啊，老了这个身体呀、啊、血管脆呀、啊、经常临床见着突然一搬东西怎么样，哎，慢慢发现眼睛模糊了，哎，怎么了，越来越模糊，好，到医院一查去，眼底出血。所以这样情况很多，所以大家动一定要根据自己，一定要把气血活起来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那运动员不也是吗，在之前他都有个热身，什么叫热身呢、啊、调动全身的气血啊，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什么事儿要悟，在悟的过程中一定要结合自己，你有这方面意识了，有这方面知识了，你就少受点罪，缺乏这个你不冷静啊，这就不行了。所以这些教训啊，我说了，经验可贵，有时候教训比经验还难得，它是什么，有些用自己的痛苦乃至生命换来的教训啊。所以我们讲了很多这些，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啊在临床接触的这些东西，我们把它记在心里串起来。所以我们把这个运动法在这时候给大家提出来啊，可能是有点不相宜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有关节病的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结合着咱们去养生堂去拔罐子，拔罐子的目的是什么，去掉风寒湿，去掉它，你这阵的风寒湿及时的要把它去掉，给我们身体营造一个呢好的一个环境，就是没有垃圾，没有垃圾它会妨碍我们五脏六腑的正常生理活动吗？它没有这些垃圾，是不是气血运行的比较畅通啊，经络畅通啊，没错啊。为什么要运动，所以我们要掌握着什么呢，平衡啊，中医就是讲平衡，动与静的平衡，是不是啊，要讲究这个平衡，持张有度啊，一定要我让我们的肌肉要收缩啊，舒张，哎，这一点非常重要。你在收缩的时候啊，就能够激发，就锻炼你的肌肉啊，然后你再放松，唰下血又啊又流通了啊，就这样的啊，一收一紧，这样对我们身体特别有好处。那为什么有人胳膊抬不起来？大家很少去抬胳膊，是不是这意思？哎，没错。哎，为什么腰疼那么多？除了腰为肾之府，肾气慢慢减弱。关键问题，我们腰很少活动，很少做蹲呐、弯腰的动作，是不是这样？现在都坐办公室坐着，流水线现在也坐着，啊，老是一个姿势，哎，他就容易受伤，很少有弯腰的。而另外呢，反方向的动作更没人去做。是不是 都是低头猫腰，所以应该呢反方向的活动，哎，这是都是啊，都非常重要。我们为什么给大家设计了19步操啊？有些关节很少去动啊，你看看我们一天的啊，不管是工作的啊，还是在生活当中的啊，你看看我们的动作，没有把我们每一个关节啊充分的像万向轮最大程度的去把它经常不断的活动活动，很少，这样就影响了这个关节的什么呢？将来的滑运。你老不动它吗？就像那机器老不动怎么样？生锈了。哎，房子，你说住着省啊，还是放着没人住省啊？大家都知道这道理。哎，这房子有人住，这不爱坏。对，你说自行车啊，骑啊，废啊，还是放着？那大家都知道，哎，那自行车你经常骑骑，啊，都是这个道理。啊，哎，这个坑为什么臭了呢？是啊，它也不来水，坑里水它也不流出去，那可不就臭了？那这个道理啊，我们一比喻，大家道理都很清楚。就是你有没有毅力啊？要知道理解，生命在于运动，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把这个啊跟大家说说啊，如期马上啊，马上就是啊，早晚就凉了啊，这时候千万不要叹，提前说。啊，特别有关节病啊，经常活动，所以为什么给大家提出来？哎，要磕脚，趴在床上，把头仰起来，这反方向嘛，啊，是吧？啊，为什么做五步操啊？啊，为什么按百会穴呀？哎，胳膊让你老抬呀、啊，你天天坚持做，怎么会得肩周炎呢？我就不相信了，他不会的，啊，因为你这胳膊经常抬呀、啊，啊，搓脖子你也得抬，是吧？按揉迎香穴。你也得抬，轮打肩和背腰你也得活动，他怎么会得肩周炎呢？大家想一想，不会的，又加上了19步操，每一个关节都在活动，是不是？哎，你活动就等于给机器告油，哎，说白了吧，这比喻就恰当了啊。每天让我们活动，哎，不让它生锈，每天活动。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运动法是吧，再一次在这时候给大家啊推出来，是吧？而且特别结合这个啊三关病啊，又跟大家说，又结合着是吧？咱们19步操啊，还结合着这时候的啊八关。大家都知道，这个颈椎病呢，这个比感冒还多啊，它引起了很多的病啊，它能够引起，你看冠心沟，这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颈椎的病是吧，引起。啊，血压不正常，哦，知道了，他们有内在的联系啊，那我们就把它记下来呢，提示给大家。哎，一看穴位鼓了，又注意，有颈椎病了，是不是？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尊敬的刘老师。 哎， 你 好，你 好 啊。 我向你回报一下， 来说说 错吧。 啊， 刘老师。 哎， 我是那个胃病20多年。 哦。 胆酸。 嗯。 烧心。自从听了你的那个广播以后。 嗯。 嗯，我坚持就是三步曲五步操， 对， 19步操， 嗯， 泡脚， 嗯， 天天晚上我们都泡， 哦，坚持， 坚持，天天都泡， 不容易， 包括夏天我也泡。我这个胃病以前特别严重， 嗯， 每次反酸了就是那个痰盂，一痰小半痰盂酸水吧， 嗯， 每年的，这个春天到秋天这个病就要犯。 哦，春秋两季， 对，两季都要翻。 嗯， 然后医生上了以后， 嗯， 我觉得我这个两个毛病基本上就没有那样了。 哦，二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八二年吧，就开始犯的。 啊，一吐就是吐，酸水吐半痰桶。 啊，最严重那个时候就吐半痰三水儿。 哎呦，那太重了。 是啊，然后我就吃了好多中药。 嗯。 然后你这个治疗以后啊，我这个病就慢慢的、逐步、逐步的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就是有点反酸了。 哦。 还就是烧心。 哎、 也现在基本上没有饭了，因为夏季吧、 哦， 不是我们去那个八罐吗？ 嗯， 还有就是贴片， 对， 我们也去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秋天，我这个病就没有饭了吧？ 哎，就是春秋两季是考验人，你这个啊稳定不稳定啊，效果呢巩固不巩固？哎，是一个验证啊，是不是？ 对。还有就是我们买了脚腰带茶， 对， 我们都用上了。 哎， 然后我觉得这个酒特别特别的好，真的我就特别从内心感谢祥康。就说晚上喝那个三钱吧， 对， 喝了第一次喝下去，我就觉得我那个食道下去就热乎乎的。 哦， 喝下去第一次就觉得有炎症。 哎， 然后过后第二天第三天哎、这个感觉就没有了，然后我现在就一直在喝，然后现在我就把它涂在那个足三里。 哦， 涂了以后我又慢慢的揉啊，慢慢揉，哎，这个效果真的，我觉得这个秋天就没有那么难受了， 过得挺舒服了。 是啊，就特别特别好了。还有吃什么东西啊？ 哦、 吃那个白薯粥啊，都不会反酸了。 哎呦，这个解决了二十多年问题。 是啊。 嗯。这个真不错， 林老师，我还有一个向你这个回报的，就是我的膝盖，我的膝盖也好多年了，然后就是那个两个膝盖都痛， 哦， 痛那个时候有时还要肿， 哎呦， 也肿的不能跪下去， 你看看， 然后不是我们买了酒吗？又喝了以后我又抹， 对， 抹了以后我又教你的方法，你给我教的吧，抹了以后。用七上两点，然后就是这个阴陵泉， 对， 这都把它抹一下吧，在泡脚那个时候，又把那个手上的脚上的都慢慢的揉吧，然后 对，这个方法非常好，一边泡脚一边做按摩，效果更快。 对对，我觉得特别快。 对对对。 然后我就怎么样啊？然后你教的方法抹了以后，就用那个，有时候我用纱布把它那个脚。不是抹了以后嘛，再倒一点去，再把它打湿了就用薄膜。 哦，固定上。 把它绷上。 嘿。 李老师，你知道不？ 嗯。 我是晚上泡了脚以后，我就把它抹上，我就在慢慢做操，做了以后我就睡觉，半夜起来，那个薄膜上的都是湿的。 对。 都是水。 哦，拔出的水。 都是水。 哎，它肿嘛，它肯定有水呀、 啊。对呀、啊，就是水，把水就全部就出来了，现在就那个肿就消了。 呵，好。 然后还有啊，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嗯。 有一天我站在那个站着吧。 嗯。 这个凉气儿，一下就凉过，开心，那个凉气儿就像风一样，呼呼呼的那样。 嗯。 过了一分多钟。 嗯。 嘿，过了以后，哎，我说，哎，是不是排毒了吧？我那个凉气儿出来了。 哦，排寒气了。 对，寒气排出来了，一分多钟。嘿，我说真好，真好！哎呀，我的膝盖不痛了吧？ 嗯。 上楼下楼，它都痛。 嗯。 所以平时，我就特别注意，因为我也去买了那个扶腿吧，在这个。所以我就把它扶腿带上。 对。 带上了以后，哎，我觉得这近一段时间就特别特别的好了。 哦。 就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 哎，上下楼方便多了。 上下楼方便多了，还不肿了，那个气儿就那个不是水就出来了吗？ 哎， 还抹那个时候，你不知道抹那个时候手都是粘的。 粘的。 啊。 哎呦，那就是排毒啊。 抹那个酒抹上去，手都是粘的，头几次。 那就是排毒了。 对呀、啊，全部粘的，把它。 好事。 把对，就现在我就好多了，走路也省事了，没得那么痛苦了吧？ 嘿， 李老师。 哎。 我们的这个恢复了健康，我觉得你的心血付了多少心血啊？对我们老百姓做了多少的好事了？ 这不是应该的吗？ 我在内心祝你健康长寿。 哎，谢谢，好， 再见。 再见。